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33，宋纪十五，太宗明皇帝下。太始七年春二月戊戌，分交广至越州，至临漳。初，上为诸王，宽和有令御，独为士族所亲。即位之初，一家之党多蒙权佑，随才引用，有如旧臣。及晚年，更猜忌忍虐，好鬼神，多忌讳，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，应回避者数百千品，有犯必加罪戮。改瓜字为瓜，以其似祸字故也。左右五翼，往往有哭错者。时怀寺用兵，府藏空劫，内外百官并断俸禄，而奢费过度，每所造器用必为正玉富玉，赐付各30枚，必幸用事，祸禄公行。赏素无子，密取诸王姬有孕者纳宫中，生男则杀其母，使宠姬子之。致仕寝疾，以太子幼弱，身寄朱棣。南徐州刺史晋平腊王修佑，前镇江陵，贪虐无度，赏不使之镇，留之健康。遣上左行府州事。修佑性刚狠，前后五上非一，上机不能平，且虑将来难治，欲方便除之。贾寅，修佑从上于盐山设置，左右从者并在帐后。日欲暗，上前左右受祭之等数人，比修佑令坠马，因共殴拉杀之，传呼票骑落马。上阳经遣御医洛邑救世，必其左右至，修佑已绝，去车轮于桓地，追赠司空，葬之如礼。健康民间讹言，荆州刺史巴陵王修若有至贵之相，赏以此言报之，修若忧惧。戊午，以修若代修佑为南徐州刺史。修若复心将佐，皆为修若还朝，必不免祸。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说修若曰：“今主上弥留，正常省阁，群庶汹汹，欲西去宗之以便其思。殿下生住海内，受诏入朝，必往而不返。荆州带甲10余万，地方数千里。”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，下可以保净土全一身，孰与赐见抵地，使臣妾隐气而不敢葬乎？修若素谨位，唯许之。敬先出，使人执之，以白于上而诛之。三月辛酉，为贾员外散骑常侍邢佑来聘。为主使殿中尚书胡默涵兼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。默涵大纳祸禄，众怒，杀默涵及高平，贾镇将西陵。下四月，诸部敕勒皆叛。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，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。 敕勒诈降，袭云杀之，天赐仅以身免。晋平腊王既死，建安王修仁亦不自安，上与弼臣杨运常等为身后之计。运常等议虑上宴驾后，修仁秉政几辈不得专权，弥赞成之，上极常抱甚，内外莫不主意于修仁，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访修仁所亲信，欲自接纳，其或在职不得出者，皆恐惧。上闻欲误之。五月戊午，召修仁入见，继而谓曰：“今夕停尚书下省宿，明可早来。”其夜遣人击药赐死。修仁骂曰：“上得天下，谁之利也？孝武以诛除兄弟，子孙灭绝，仅父为尔，宋作岂能久乎？”上虑有变，立即圣余出端门，修仁死，乃入。下诏称：“修仁归结晋兵，谋为乱逆，朕未忍明法，深召竭力。修仁残恩俱罪，俱自隐绝，可诱其二子降为始安献王，听其子伯荣袭封。”上虑人情不悦，乃与诸大臣及方镇诏称：“修仁与修佑身相亲结，欲修佑云：‘汝但作佞，此法自足安身，我从来颇得此利。’修佑之云：‘本欲为民除患。’”而修仁从此日生饶惧。吾每呼令入省，便入辞杨太妃。吾春中多与之设置，或因语不出，修仁折欲左右云：‘我已复得今一日。’修仁既经南讨，与宿卫将帅经袭峡共事，吾前者积日失事，修仁出入殿省，无不和言，后相抚烙，如其意去，人莫能测，事不惑矣。反复思维，不得不有近日处分，恐当不必及解，故相报之。’上与修仁素后，虽杀之，每谓人曰：‘我与建安年时相邻，少便款狭，经和太史之间，勋成实重，事迹交切，不得不相除，痛念之至，不能自已，因流涕不自生。’初，尚在藩与楚渊以风素相善，即即位，身相伪仗。上寝疾，渊为吴郡太守，即召之。既至，入见，上流涕曰：‘吾尽危堵，故赵卿欲使着黄络耳。黄络者，乳母服也。’上与渊谋主建安王修仁，渊以为不可。上怒曰：‘请吃人，不足与济事。’渊惧而从命，复以渊为吏部尚书。庚午，以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，楚渊为左仆射。上务太子屯骥校尉受骥之永健，会有司奏骥之擅杀罗卫，袭越州，余道杀之。 丙戌，追废晋平王休佑为庶人。巴陵王休若至京口，闻晋安王死，亦惧，上以休若和厚，能协及务情，恐将来轻夺幼主，欲遣使杀之，虑不奉诏，欲征入朝，又恐猜害。六月丁酉，以江州刺史贵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，以休若为江州刺史，手书殷勤，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。丁未，魏主如何兮。秋七月，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，乙丑，赐死于地，葬室中，司空。复以贵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。时上诸地俱进，为休范以人才繁劣，不为上所忌，故得权。沈约论曰：圣人立法垂治，所以必称先王，盖有遗训于风，足以遗之来世也。太祖经国之意虽宏，隆家之道不足。彭城王赵不亏骨，图见昆帝之意，未识君臣之礼，既以家情行之国道，主猜而犹犯，恩薄而未悟，至以呵训之威行，遂成灭亲之大祸，开端数系，垂之后人。太宗因异系之情，据以行之典，简落弘之，不待顾虑，继而本根无弊，又主孤立，神器以示若轻移，灵命随乐推悔改。斯盖屡双有见，兼兵自治，所由来远矣。裴子也论曰：夫士虎之兽，只爱己子，伯离之鸟，非护一朝。太宗保自明灵，脚拉铜器，既迷在原之天属，未识父子之自然，宋德告终，非天废也。夫威王之君，未尝不先弃本之，欲续旁孽，推诚陛侠，及物父兄，前胜覆车，后来并配，借使书众有国，犹不失配天，而他人入世，讲七妙绝嗣，曾氏莫怀，甘心简落，晋武被文明之托，而履中州者假后，太祖弃初宁之事，而登和殿者元凶，祸福无门，惜其欲则，有于兄弟，不亦安乎？丙寅，魏主至阴山。初，吴喜之讨会稽也，言于上曰：得浔阳王子房及诸贼帅，皆及于东路之，继而生送子房，是顾琛等，上以其心力大功，不问，而心贤之，即刻荆州，飘掠赃以万计。受继之死，喜为怀陵太守，都豫州诸军事，闻之内惧，其起中散大夫，尚犹遗害。或赠萧道成在淮阴有二心于位，赏封银壶酒，使喜自持赐道成，道成惧，欲逃，喜以情告道成，且先为之引，道成即引之，喜还朝， 保证道成。或密以起上，上以喜多计数，素得人情，恐其不能事幼主，乃召喜入内殿，与共言谑甚款，既出，赐以名传，寻赐死。然由发诏复赐。又与刘勉等诏曰：吾喜清剿万端，苟取物情。喜大明中，依稀有亡命数千人，攻县邑，杀官长。刘子尚遣三千精甲讨之，再往失利。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县，税诱群贼，贼即归降。鬼硕幻惑，乃能如此。即太史出东讨，只有300人，直造三吴。凡在京搏战，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，无不倾荡。百姓闻吴河东来，便望风自退。若非积取三吴人情，何以得弥服如此？寻喜心计，岂可奉守文之主，造国家可成之会也？譬如耳药，当人雷冷，滋散时以全身，即热势发动，去歼击以止患，非忘其功，是不获已耳。戊寅，以淮阴为北兖州，征萧道成入朝。道成所亲以朝廷方诸大臣劝勿就征。道成曰：主卿殊不见事，主上自以太子至弱，剪除诸弟，何欲他人？今唯应速发，焉留故望，必将见疑，且骨肉相残，自非灵长之作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既至，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帅。八月丁亥，魏主还平城。戊子，以皇子姬继江夏文献王一公。庚寅，上级有见，大赦。戊戌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，使贵阳王修范之子也。魏显祖聪锐速成，刚毅有断，而好黄老浮屠之学，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，雅博富贵，常有一世之心。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陈雅仁厚，素有食欲，与善以地位。时太尉元贺督诸军屯漠南，持传召之，既至，会公卿大义，皆莫敢先言。仁成王云子推之地也，对曰：陛下方隆太平，临覆四海，岂得上为宗庙，下弃兆民？且父子相传，其来久矣。陛下必欲委弃臣物，则皇太子宜成正统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，陛下若更受旁之，恐非先圣之意，起奸乱之心，斯乃祸福之源，不可不慎也。元贺曰：陛下今欲禅位皇叔，臣恐紊乱朝暮，后世必有逆嗣之机，愿深思仁成之言。东阳公批等曰：皇太子虽圣德早彰，然时充幼， 陛下富于春秋，石览万机，奈何玉龙独善，不以天下为心？其若宗庙何？其若义兆何？ 尚书陆伯曰： 陛下若舍太子，更易诸王，臣请文景殿庭，不敢奉诏。帝怒，变色，以问宦者选部尚书，九泉赵黑。黑曰：臣以死奉代皇太子，不知其他。帝默然。时太子弘生五年矣，帝以其幼，故欲传位子推。中书令高允曰：臣不敢多言，愿陛下上司宗庙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保成王之事。帝乃曰：然则立太子，群公辅之，有何不可？又曰：陆伯直臣也，必能保吾子。乃以伯为太保，与元贺持节奉皇帝喜服，传位于太子。丙午，高祖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延兴。高祖又有志性，前年贤祖病庸，高祖亲吮，即受禅，悲泣不自生。贤祖问其故，对曰：待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丁未，贤祖下诏曰：朕悉心悬古，志存淡泊，原命楚公建生大位，朕得悠游供给，其心浩然。群臣奏曰：昔汉高祖称皇帝，尊其父为太上皇，名不统天下也。今皇帝幼冲，万机大政，由以陛下总之，仅上尊号曰太上皇帝。贤祖从之。即有上皇喜居崇光宫，采船不着，土阶而已，国之大事贤以闻。崇光宫在北院中，又见鹿野浮屠于院中之西山，与禅僧居之。冬十月，为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，遣太尉元贺率众讨之，降二千余落，追击余党至福罕金城，大破之，斩首八千余级，掳男女万余口，杂畜三万余头。赵贺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。先是，为每岁秋冬发军，三道并出，以备柔然。春中乃还，贺以为往来疲劳，不可知久，请募诸州镇武建者三万余人，筑三城以处之，使冬则讲武，春则耕种，不从。庚寅，为以南安王真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，领护西域校尉，镇凉州。上命北琅琊、兰陵二郡太守袁崇祖经略淮北。崇祖自豫州将数百人入魏境700里，据蒙山。十一月，为东兖州刺史余洛侯击之，崇祖引还。上以故地为襄公寺，备极壮丽，欲造10级浮屠而不能， 乃分为二。新安太守朝上之霸郡入见，上谓曰：“卿至襄公四位，此事我大功德，用钱不少。”通直散骑侍郎会稽余院侍侧曰：“此皆百姓卖儿贴父钱所为，佛若有之，当慈悲皆悯，最高浮屠，和功德之有。”侍作者失色，上怒，使人驱下殿。愿徐去，无一容。上号为齐，齐甚拙，与第一品彭长城王抗为齐。抗每假借之，曰：“皇帝非齐，臣抗不能断。”上终不悟，号之欲堵。愿又曰：“尧以此交丹朱，非人主所宜号也。”上虽怒甚，以愿亡国旧臣，每忧容之。王景文常以盛满为忧，屡辞未任，上不许。然忠心以景文外戚贵盛，张勇累经军旅，以其将来难信，乃自为谣言曰：“一事不可亲，公常射杀人。”景文迷惧，自表解扬州，情甚切至。赵豹曰：“人居贵要，但问心若为耳。大明之事，朝徐二代未不过知己，全抗人主。金元灿作仆夜灵选，而人往往不知有灿，灿迁为令，居之不疑。人情向灿，淡然亦复不改常日。以此居贵位要任，当有至忧敬否？夫贵高有危殆之惧，卑贱有田贺之忧，有心于避祸，不如无心于任运。存亡之要，俱系一揆耳。”太玉元年春正月甲寅朔，上以己酒不平，改元。戊午，皇太子会四方朝贺者于东宫，并受贡祭。太阳蛮酋还旦，拥沔水以北至涉以南八万余落降于魏。自云桓玄之子王逆蛮中，以智略为群蛮所宗。魏以旦为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，听自选郡县吏，使起步郎京兆为真与旦安吉新民，驱至诸事，皆得其所。二月，柔然亲卫，上皇遣将击之，柔然走。东部敕勒叛奔柔然，上皇自将追之，至时气不及而还。赏及堵吕宴驾之后，皇后临朝，江安义侯王景文以援救之事必为宰相，门族强盛，或有意图。几位遣使机要赐景文死，首敕曰：“与卿周旋与权倾门户，故由此处分。”敕至，景文正与客齐，叩函看矣，复置局下，神色不变。方与客私行征节，局敬，莲子纳脸壁。徐曰：“奉敕见赐已死，方以敕是客。” 中执兵焦度赵志略愤怒曰：大丈夫安能坐受死，周中文武数百，足以一份。景文曰：知请至心，若见念者，为我百口计。乃作默起达赤致谢，饮药而足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上梦有人告曰：豫章太守刘因反，既误，遣人就郡杀之。魏显祖还平城。庚午，魏主耕吉田。夏四月，以袁崇祖行徐州事，徙戍龙驹。己亥，上大建，以江州刺史贵阳王修范为司空，又以尚书右仆射楚渊为护军将军，加中领军刘勉右仆射，召渊勉与尚书令袁粲、荆州刺史蔡兴宗、颍州刺史沈攸之并受顾命。楚渊素与萧道成善，引荐于上，召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与袁粲等共掌机事。是夕，上卒。庚子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时苍梧王方十岁。 袁粲、楚渊秉政， 成太宗奢侈之后，务弘节俭，欲救其弊。而阮殿夫王道隆等用事，祸禄公行，不能尽也。乙巳，以安城王准为扬州刺史。五月戊寅，葬明皇帝于高宁陵，庙号太宗。六月乙巳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姜氏为皇后。秋七月，柔然部率吴卢真将三万骑叩魏敦煌，镇将豫多侯击走之，多侯卷之子也。又叩晋昌，守将薛奴击走之。戊午，魏主如阴山。戊辰，尊帝母陈贵妃为皇太妃，更以诸国太妃为太姬。右军将军王道隆以蔡兴宗强职，不欲使居上流，润阅甲辰，以兴宗为中书监，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兴宗辞中书监不拜。王道隆每议兴宗，聂履道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去，竟不呼坐。沈攸之自以才略过人，自至夏口以来，因蓄意志，即徙荆州，则颍州士马器仗精者多以自随。道观以讨蛮为名，大发兵力，招聚才勇，布勒严整，常如敌志。众妇联以善弃甲，就应攻台者皆割留之，养马至2000余匹，至战舰近1000艘，仓廪府库莫不充饥。世子商旅过荆州者，多为所羁留，四方亡命归之者，皆避匿拥护，所部或有逃亡，无远近穷追，必得而止。举措专自，不复常用扶持，朝廷疑而淡之。 为政客报，或鞭挞士大夫，上左以下，面加利辱。然吏事精明，人不敢欺。境内盗贼秉息，夜户不闭。又指探伐群蛮太甚，又见武西余言，蛮怨叛。有西蛮王田头拟死，弟楼侯篡立，其子田都走入辽中。于是群蛮大乱，超略至武陵城下。武陵内史萧仪遣队主张英尼击破之，诛楼侯，立田都，群蛮乃定。 仪泽之地也。 八月戊午，乐安宣穆公蔡兴宗族。九月辛巳，魏主还平城。冬十月，柔然亲魏，即五原。十一月，上皇自将讨之，将杜牧、柔然北走数千里，上皇乃还。丁亥，魏封上皇之弟略为广川王。己亥，以颍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。秉，道廉之孙也，何若无干能，以宗室清令，故袁楚引之。中书通事舍人阮殿夫加给事中辅国将军，权任转重，与用其所亲吴郡张旦为武陵郡，袁灿等皆不同。殿夫称斥施行，灿等不敢直。魏有司奏诸祠寺和1075所，遂用生75500，上皇恶其多杀。诏：自今非天地宗庙社稷，皆勿用生，见以九府而已。